咁啊，第九章咧就去到所謂去到 B 啦 ，A 啊講啊食慾啊知識嘅問題，跟住 B 啦 ，B 咧就係嗰度證明自己有中途嘅權利。話突然之間點樣講中途嘅權利咧嚇？中途有咩權咧？咁喺度講講好詳細咁講。佢話我唔係自由嘅咩？咁啊，保羅問呢啲係咪都反話嚟嘅？即係我係自由嘅嚇，我唔係中途咩？我唔係見過我哋嘅主耶穌咩？你哋唔係我喺主內所建築嘅工程咩？嗱，前面已經講過啦，建築工程啊，即係佢因為係首先將救恩喜信傳咗俾呢個格林多嘅信友嗰啲咧，嗰時嘅慕道者啊嘛，而家成為信友啊嘛。他以自己的權利，時都是保羅在個觀念裏面，由前面那張帶到這張都是一樣，而不使用這個權利作為一種榜樣。他就是什麼呢？為什麼？就是他那麼 重視這件事，就是一切以傳福音為優先。所以這件事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和去想的這件事。縱然我为别人不是中途，为你们我总是，因为中途就是传福音，那为其他人没有主受福音的人，他是最多就成为朋友，不是中途，但是对这帮你们教友来说，另一世界人说，听我道理的人来说，就是我是中途。保罗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在主内正是我任职中途的时候，这个职份的时候呢，印证的，你们之所以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因为我做中途，而我做中途，因为是耶稣基督委派我去做这件事。这个也都是我对那些质问我的人的答辩。人家问，喂，为什么你在这里教讲那么多传福音啊，或者你为什么讲这些事啊，他就时都这样答，就是说，是主耶稣基督委派他去将这福音传给人，他时都会讲这件事。难道我们没有取得饮食的权利吗？他好像说，哇，为什么保罗会突然之间说中途的权利，突然之间又说没有饮食的权利，是不是他没有人周济他，没有人资助他呢，在经济上。即係其實就佢唔係講呢樣嘢，唔係想講呢樣嘢嘅嚇。佢雖然用咁樣個講法，唔通我哋冇權利攜帶一個為姊妹嘅婦女，好似其他嘅宗徒同埋主嘅弟兄同埋黑髮一樣咩？咁即係講婚姻生活啦嚇。話唔通我唔可以咩嚇？或者唯有我同埋巴伊納伯冇唔劳作嘅权利咩？唔劳作即系做工作，普通工作，唔系传福音啊！我都有权利啊，可以唔做。点解？我因为我系传福音嘛，咁啊。但系保罗有冇做工作？有，佢咪记唔记得系整帐幕咪系咯？系嘛？佢有个工作啦，佢当时搵所谓搵食啊，经济方面。边个当兵而自备粮饷嘅咧？哪个种葡萄园而不吃它的出产呢？又或者哪个牧放羊群不吃羊群的奶呢？那每一种它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都说出一件事，就是它们是有这样的权利去享用的。所以我講呢啲説話咧，唔通係按人嘅常情？法律唔係咁樣講咩？法律點講啊？原來梅西喺法律上記載話，牛喺打場嘅時候唔可以攏住佢嘅嘴，即係所謂耕田嘅時候咧，你冇笠住個嘴啊，等佢冇嘢食啊嚇，即係佢都應該可以食，即係啲草嘅喺田邊田間嘅草嘅。唔通天主所关心嘅系牛咩？岂唔系完全为我哋讲嘅咩？嗱，梅瑟佛所讲嘅说话咧，其实唔系因为讲嘅牛嘅问题，而系讲呢啲中途嘅 權利啊，或者話嗰啲信者嘅權利，的確係為我哋記載嘅，因為嚟地嘅應當懷住希望去嚟，打場嘅亦都應該懷住嗰份希望去打場。咁啊，耕田當然希望有收成啦，咁於是收成係屬於自己嘅啊。咁保錄嗱嗰個意思就話我去傳福音，咁你哋歸於耶穌基督，接受咗個福音，咁係我嘅期望嚟嘅啊！就算啊講到褪後一步，你哋照顧我嘅生活，因為我將福音喜信帶俾你哋啊嘛，你哋領咗洗啦嘛，咁你哋成為加林多城嘅信徒啦，咁呢個團體對我，當我喺你哋嘅團體嗰時候，對我嘅照顧咧，都係應該嘅啊！佢嘅含義就係啦。咁樣講，但係我哋俾你哋傳播神性嘅恩惠，而收割你哋嗰啲屬於物質嘅嘢，算得乜嘢啊？所以我將福音、將耶穌基督呢個救恩向你哋宣佈，使你哋能夠成為天主嘅仔女。咁你哋就算啊，我需要你依靠你哋嘅生、你哋嘅經濟資助照顧我哋嘅生活。算啲咩回事啊？呢啲物質嘅嘢係好少嘅嘢嘅啫，啊！但係救恩嘅價值咧更加重大。如果別人喺你哋身上尚且分享權利，我哋豈唔係更應該咩？咁佢嘅前面講嘅，你哋嘅有啲人哋分享你嘅權利，其實係自己啲朋友啦，或者係你哋其他嘅咩人咁啊，去到你度。你哋或者飲水啊、飲茶啊、食飯啊，咁都請人啦。咁我哋食咧，又算啲咩回事咧？係咪唔應該咧？係咪？可是我們沒有用過這權利。啊，保羅講係咁講啫喎，但係實質上佢話我冇用過你權利。啊，我係依靠人哋嘅幫助。啊，冇啊，需要依賴你哋嚟生活。佢話反倒忍受咗一切。佢忍受一切，唔依賴佢哋原因係咩啦？免得基督嘅福音受到妨礙，所以保罗正如前面嗰句所讲嘅，佢时都系传福音系最重要嘅。咁因为如果佢依靠佢哋嘅咧，啲人可能会话佢梗系传福音啦，唔传福音冇饭食嘅，啊佢能够做啲乜嘢啊？咁变咗咧，好似系靠福音去搵饭食啦，啊咁但系保罗咧唔想啲人有咁嘅错觉，有咁嘅观念。啊，所以咧，佢哋唔依賴，即係保羅咧，唔依靠佢哋嘅周濟。你哋岂唔知道為聖事服務嘅就係靠聖潔生活咩？呢個係舊約嘅事實啦，舊約嘅情況，啲司祭就咁啦，喺服務聖殿咧，就係佢哋要靠嗰度生活啦。供職於祭壇嘅就分享祭壇上嘅物品啦，主。亦都咁樣規定咗，傳福音嘅人應該靠福音而生活。本嚟佢去依賴呢個團體嘅經濟上嘅照顧都係啱嘅。不過佢唔想俾人哋有錯覺咧，而放棄咗呢個權利。可是呢啲權利我一樣都冇用過。啊！保罗咧自愿放弃呢啲咁嘅享用权利。其实我写呢句话咧，并唔系要人咁样对待我，因为我宁愿死，都唔愿俾人使我呢个夸耀落咗空。夸耀咩咧？大家领唔领会到啊？ 作为主嘅见证人 唔得。 即係佢嘅信仰， 啊！ 因為主耶穌係派遣咗去做傳福音呢個神圣任命，呢個命， 仲有一半，呢個係一半，仲有一半。 阿 Dicky 答埋佢啦。 會唔會就係即係第九節開嗱第九章開始嗰陣時講話佢冇用到？这个权利咯，即是没用到接受这个团体供养的权利咯。 是啊，是啊，是啊。 啊，呢兩樣嘢，佢全福音佢係耶穌基督派遣嘅，佢本來可以去享有呢個權利，但佢放棄呢個權利。佢呢個放棄呢個權利咧，所以佢話唔想讓人使呢個夸耀落中，佢就係能夠夸耀自己。我哋全福音，我唔係受你哋點講啊經濟上嘅支援嘅，啊我自己可以照顧自己嘅，或者係點樣都好啦嚇，即係我唔會依賴你哋，唔係以全福音嚟到維生嘅。佢係誇耀呢樣嘢，所以如果咧，相反佢講呢啲説話，如果啲人說哎呀，原來我哋即係蘇一祖啊，應該照顧保羅嘅喎，咁我哋應該咧點點點咯，咁於是去照顧保羅，保羅話唔接受，因為如果接受咧，就佢呢個誇耀落咗空啦，即係唔可以誇耀啦。佢話我若全福音，原本冇乜嘢可以誇耀嘅，因為呢個係我不得已嘅事。其實佢寫落去都好似好慘啊！其實是什麼呢？他說這個是天主給我的使命，因為天主給我的使命不得不接受啊，啊耶穌叫他嘛，你要傳嘛，我如果不傳福音呢，我就有禍了。所以仍然保羅那個傳福音的觀念很強，假使我自願做這件事呢，便有報酬，但如果不自願呢，但是責任已經給了我了。所以對他來說，他願意遵守或者實踐天主的旨意，或者耶穌基督給他的一個派遣，他做這件事。看來我的報酬是什麼呢？就是傳福音時白白地去傳，不享用我在傳福音上所有權利。這些說話其實是一樣的，即總之就是我向你哋傳福音，我唔會享用你俾我嘅一啲即係所謂資助嘅權利啊，各方面嘅經濟啊等等。我原本係自由嘅，唔屬於任何人，但我就使自己成咗眾人嘅奴僕，為咗贏取更多嘅贏得更多嘅人，呢個佢就係要得到嘅報酬。啊！贏得更多的人去接受福音，對猶太人呢，我就成為猶太人；對為贏得猶太人，對於法律下的人呢，我雖然不在法律之下，仍成為法律下的人，為贏得那些在法律下的人；對那些在法律以外的人，我就成為在法律以外的人，為贏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其實我並不是天主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在某程度上，保羅是否屬於法律的人呢？是，不過不是撥出面的法律，不是猶太人的法律，不是這個羅馬人的法律，而是基督的法律。基督法律就是愛。那他為了廣傳福音呢，他保罗是时都体恤迁就他的听众，为了使这些那些人呢，使那些易于接受梅失法律，就怎么我看先啊，怎么写法先，我自己迁就对方，为了使梅失的法律呢易于接受呢，对不起為了使易於接受福音呢，他去遷就用人的套嘢 去對話。嗱，呢樣嘢咧，有好多人會有一種錯覺，或者話一種睇法，就話：，咁保羅咪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啊？好似話長頭草咁啊？保羅個含義唔係嗰個態度唔係咁。保羅佢個態度對福音咧，仍然係堅持。這個是福音的精神是怎樣啊。但是當他跟人說的時候呢，跟人談的時候呢，他用對方的了解的語言呢來到跟他解釋。那譬如說關於這個要不要守梅失法律的話，那他就要透過教會來到去為那些不是生活在梅失法律之下的人那種這樣的 狀況嚟到喺所謂開中途喺默示喺呢個中途大小裏邊咧開個中途會議嘅時候咧提出呢個問題啊，所以要話翻俾嗰啲外非猶太人聽，即係佢哋唔需要去守梅瑟嘅法律啦啊，佢但係咧當然咧要守某程度上嘅嘢。的規矩規矩令到那些猶太歸依的基督徒呢可以容易去了解和接納。然後呢就對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贏得那些軟弱的人，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人。啊！佢事實喺呢一章裏邊咧，已經講咗三，我最少三次嚇、啊，為咗使人能夠得到福音啊，為咗救到呢個人啊，等等咧，佢係一個目標。我所行一切都係為咗福音，為咗能與人共沾福音嘅恩許。所以保羅佢唔怕自己所謂吃虧，佢唔怕去遷就。對方 的文化，但是他對福音是堅持，希望這個福音能夠令人去接納。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看法，就是說，哦，今天的人呢，對很多教會的規矩呢，就認為，哎，那麼多撈教的東西，那麼繁複的東西，於是呢你會話：，呢啲濕碎嘅嘢都唔係信仰裏邊嘅嘢嚟嘅，可以唔理佢嘅。咁嚟到遷就啲人去聽所謂喺慕道嘅時候咧，聽呢啲咁嘅嘢。咁其實咧有個危險啊，有個危險就係話，正如話呢啲咁所謂規矩咧，我哋如果唔解釋嗰個精神喺邊度嘅時候咧，就會冇錯係變成係好濕濕碎嘅嘢啊。點解要嗰陣時就話？聖體齋要守三個鐘頭，而家就一個鐘頭，咁守唔守都冇關係咧，冇所謂噶。咁於是要就係咁樣講嘅時候咧，就會俾人咧更進一步就話：，切，你聖堂去離煞，去一樣啊，唔去都冇所謂啦。即係會擴展啊！你任何嘢唔去詳細解釋嗰個背後嘅理由或者個歷史背景咧，就會令人聽咗一部分之後咧。會不斷咁樣擴展去咧，而將個信仰、將個福音咧，可能改變咗嗰個真正嘅嗰個質素。好，廿四節就話：你哋豈唔知豈唔通唔知道喺運動場賽跑嘅，固然個個都跑，但係只有一個得獎賞咩？邊個攞冠軍就攞嗰個杯啦，係嘛？咁啊，唔係個個有得攞嘅。啊，你哋亦都應該咁樣跑，就是、應該好似佢哋咁嘅精神、咁嘅態度，好能夠得到獎賞。嗱，佢點解保羅又用比賽嚟到作為比喻咧？咁啊，佢已經好多比喻咯，好多解釋噶咯喎。牛耕田，唉，種葡萄，即係都係解釋。然後佢自己作中途又係解釋。點解就進去到去呢個競技場咧？因為呢個係希臘文化，或者話喺呢個格林多咧都有一個比賽場所噶嘛。咁對佢哋嚟講咧，其實咧用呢啲咁嘅例子係佢哋熟悉嘅例子嚟嘅，所以咧更加係幫助佢哋更容易明白保羅要講嘅嘢。啊，呢個就係保羅所謂去到。格林多咧，用格林多嘅嗰種背景啊，嗰啲資料咧嚟到去講個福音啊，嗰、那個正話所佢所講嘅，去到法律之外，又成為法律之外嘅人，為軟弱嘅成為軟弱嘅人，嗰、那個含義就喺呢一度啦。為凡比武競賽嘅，喺一切事上都有節制。他們只是為了得到可扭壞的花冠，而我們是為了不會扭壞的花冠。在座之中呢，我不知道，我想你們都不是運動的人物來的，除了 Dicky 有些運動之外， 咁我當然我唔知的其個運動個程度去到幾多啦。咁啊，凡係比賽競技嘅喺一切事上都有節制呢句説話咧，我而家就好明。點解我好明咧？大家都知道我嘅外甥啊，阿 Claudia 嘅細佬咧，嗰陣時咧又打羽毛球。咁誒，佢咧就咩咧？以前咧佢好中意食某啲嘢，譬如飲汽水啊，食某除咗飲汽水之外，食某啲即係一般青年人中意食嘅嘢咧。佢自從參加咗有個導師教佢打羽毛球之後咧，揾咗一個飲食嘅人啊，話俾佢聽啊，佢食嘢要點點點點點，佢就好大的改變啦。佢翻到屋企咧，佢話俾佢媽聽：，導師話俾我聽，呢啲嘢唔可以食嘅，因為我要點樣點樣 keep fit， 要點樣訓練自己。啊，原來真係～佢開始有節制喎，佢以前唔係噶，總之雪櫃有汽水咪飲咯，咩都冇所謂啦嚇。佢真係參加咗預備參加比賽咧嘅人咧，原來有好多唔同嘅需求咧，佢哋會遵守嘅。咁波魯講呢樣嘢咧，其實就真係好啱嘅嚇。唔單止以前係咁，今日原來都係咁嚇。咁我哋為咗咩啊？話波魯話為咗口啦，可以壞嘅係個花冠啫。所以我总是这样跑，不是好像没有定向的，我这样打拳不是好像打空气这样，我痛击我的身，为了使它为奴，即是说做多一点不要紧，辛苦一点不要紧，为了什么？为了福音，免得我给别人报捷，自己反而落选，就是人哋我傳咗福音啊，人哋咧就得救啦。點知我咧就唔認真去生活啊，咁就變咗得唔到天主嘅救恩。咁喺呢度咧就其實佢用呢最後嘅幾節咧就可以話勸勉格林多城嘅團體咧，佢生活應該有節制、有紀律，唔好計較呢個權利呢個問題。雖然祭肉是可以吃，不過為了軟弱的人的良心的需要，為了這個所謂花冠，這個不朽的花冠，即是救恩，這救恩不單止為你自己，也都為人家，因為你的食所謂引致到人家那個良心 的軟弱嘛的問題，引致所謂犯罪嘛，所以呢其實是叫他們需要在生活裡面有些節制，不要就說我有自由，我不是好像猶太人那樣有那麼多法律要守的，就隨便去吃這個祭肉。為了整個團體的好處呢，他鼓勵呢這些信友呢怎麼說呢，他多些去約束自己，這個是保羅呢在這一段裡面呢用了所謂咁多權利啊，佢放棄咁多權利嘅含義咧，仍然都係要想帶翻俾格林多城嘅信友知道，佢希望佢哋雖然冇講到明啊嚇，希望佢以自己就暴露自己嘅榜樣咧嚟到生活。好啦，有乜嘢意見分享問題？ 其實即 係 祭過嘅肉咧，最好唔好食 係咪啊？我唔可以咁樣答，我唔可以咁答。原因就係、是，譬如你所謂祭過神嘅肉，喺今日嚟講都冇乜機會㗎啦。除咗係拜所謂掃墓拜山之外，冇乜肉都去祭過神啊，即係抬咗金珠去拜關大哥，咁跟住。嗰啲咩啊？你知道嗰啲開戲嗰啲人咧，無論係古裝戲或者係做拍電影啲啊，而家好多次都有噶嘛。咁跟住切燒豬食啊嘛，咁食唔食咧？咁嗱要考慮就係話你側邊嘅人，你個良知冇乜所謂，側邊嘅人咧就係有冇啲教友喺度，即係而有教友喺度，咁佢嘅 對事情的了解是怎樣啊。咁反為呢個事例咧，就我覺得容易處理，因為正如話你食與唔食咧，好似唔係好大問題。反為咧喺今日嘅情況嚟講，你去所謂咩啊？去殯儀館啊，去殯儀館有啲朋友佢唔係教友啦，啊咁咁佢叫裝住香啊，咁叫你裝住香。咁你點做呢？咁當然有啲情況你好簡單，就話我係教友，我唔方便，我認為我會為佢祈禱咁。但係有啲情況之下咧，最弊就係佢有啲係教友，有啲唔係教友，或者話你自己嘅屋企人，你係教友，佢唔係教友，你去到，假如屋企人亡者不是教友，你的親戚裏面有些都不是教友，那你是教友你怎麼做呢？這個還反為困難一點，因為你不做，那兄弟姊妹那些人說我搞錯啊，對誰都不去尊重啊，不做這件事，但你做可能有其他的所謂良知軟弱的教友呢，就會有一個錯覺啦，咁所以呢度仲難啲。咁但係我就話，你舉個例子咧，我好難話俾你聽應該與唔應該。但係如果根據保錄嘅精神咧，你話我有自由，不過我唔做呢樣嘢。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人哋話你，你覺得屋企人喎，嗰啲係屋企人嚟嘅喎，話你喂，阿邊個邊個係你嘅邊個邊個嚟嘅喎，咁你唔做，咁你好似好忤逆喎，咁啊呢個就反為對自己係一個挑戰啦。有冇啊？系咪啊？系咪问题啊？呢个 呢个的而且确系一个问题嘅，即系其实我都曾经发生过类似嘅经验，就几年前咧，我爷过身啦，咁我同我老婆啊，同我阿爸阿妈咁，即系事必要翻去啦，系咪？咁翻到去嘅時候，因為我爺係喺大陸住噶嘛，佢甚至乎喺鄉下地方住，咁就自不然就會係即係做好多做好多儀式啦。咁究竟嗰啲儀式係你話係佛教咩？咁我又唔覺得係佛教喎。但係即係譬如打齋啊，咩做一啲超度嘅儀式啊咁樣，即係我唔知係咩啦嚇。咁係一個。是在一個好像佛堂的地方那裡做的。那當時呢，那個負責做，就是負責做這個儀式的人就說，你們的子孫，鞠個躬啦，這樣。那我覺得，鞠躬而已，那不是什麼 大不了啊，那就鞠躬啦。那鞠躬完之後呢，就要跟著那個，就是負責儀式的人呢，就在那個場地那裡行幾個圈，那他一路行的時候，他就不知道在唱，不知道在唱些東西，還是唱些經，還是在那裡念些我不懂聽的東西，OK？ 那 我的其實那些叫做破地獄， 類似啦，我想是類似，但是比做戲那些是不是 exactly 一樣的，是多一點的，是多一點東西的，即是他是會沿著那個這樣的佛堂這樣走幾個圈的。即是詳細情形不講了。那我當時遇到的問題呢，正如剛才 Peter 說的挑戰是什麼呢？就是我應不應該這樣做的。在當時呢，我相信是沒有其他的外人的，因為全部都是我家的人，我的姑姐啊，我爸媽啊，我的表妹啊，即沒有其他的人在場，全部都是我屋企的人。有些人可能知道我們已經信了教了，但是我想有很多是不知道。那當時我選擇了的就是跟著這批人啊，一路行 大隊， 即是排隊的行。那我的想法是什麼呢？就是我覺得我們作為子孫的， 阿爺過咗身啦，咁所有嘅子孫都跟住咁樣做，為咗表示我嘅敬意，或者為咗表示即係我哋嗰個家庭嘅聯繫咧，咁我就唯有係照做，因為如果我唔照做，我企咗出去出邊，即係天井嗰度嘅時候咧，咁就嗰個情形會好似好僵啊，因為又要解釋嚇，我哋點解唔做咧？因為種種嘅原因，因為咁咁樣，咁而我覺得我只不過係喺度行圈啫，我冇做到一啲即係好似好點講啊，好抵觸同信仰有抵觸嘅嘢咯，咁所以我嗰陣時就選擇咗做啦。咁但係我耐唔耐我都會諗翻呢件事出嚟嘅。我諗翻呢件事，我話我究竟咁樣做，我當日咁樣做係啱定係唔啱咧？我自己冇一個好確切嘅答案嘅，其實啊我亦都冇同其他人講過，冇同神父講過啊咁樣可能佢部分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唔覺得我當其時係對我嗰個信仰有影響咯，又或者係令到其他嘅人，正如好似頭先格林多人前書裏面所講嘅話，令到其他有信仰嘅弟兄姊妹跌倒咯。咁但係呢件事即係的而且確係我耐唔耐我都會諗下嘅，我都會諗下究竟我當日咁樣做係啱定唔啱咧？如果環境變咗，我會唔會仍然係咁做咧？咁嚇，我耐唔耐都會諗呢啲問題咯。 如果我係你，我諗我都會咁做咯。一係咧就由一開始咧知道有呢個儀式咧，你就唔好公公嗰下都唔好去做，即係因為你唔知跟住落嚟會做啲乜嘢嘛。 其實我都係， 如果你知嗰時你就唔做啦。第一下就唔好入去公公。 其實我去嗰笪地方之前，我都問咗嘅，我話會唔會有儀式㗎咁樣。咁我得翻嚟嘅答案話係冇嘅咯，只係上去鞠個躬啦。 鞠完躬之後，跟住仲有嘢要做噶嘛？咁你冇理由出翻嚟噶嘛？我都會咯，同埋我都會覺得係，佢哋覺得係做緊咩啫？我都會好似你咁講，我係行圈啫嘛，我又唔係信呢樣嘢。 我當其時只係咁樣諗，我就係咁嘅諗法咯。而後來我再即係諗翻呢件事嘅時候，我都係咁去話俾自己聽，即係我只不過係行圈啫。我冇做到任何即係同我信仰抵觸嘅嘢。當其時又沒有其他的教友在這裡，那我自己認為我自己 OK 咯。但的而且確這個是一個幾怎麼說呢，我覺得是幾 critical 的一個問題咯，即 critical 的意思是即幾難以去判斷究竟是啱啊，定係唔啱啊，定係冇咁啱啊，定係嚇啲啦。所以阿 Steven， 你可能好彩噶啦，你幾十年前即係去拜山，你唔食祭肉好簡單嘅啫，即係人哋可能以為你標奇立異啫。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喺一個好似我咁嘅 situation 裡面咧，你會覺得咦呢個決定有啲難。 不過其實最重要是你當時嗰個所謂良知，你的良知是點啊？好重要啦。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你正我正話話其實冇咩其他人，亦都冇其他嘅教友。如果有其他教友，譬如舉個例子，你當地都有啲教友知道，因為你哋係教友，所以佢哋都嚟啊嚟咧，咁就問題大啲啦，對佢哋有影響。當然講笑咁啊嚇，就係你哋行。行唔係一個真係唔係一個問題，因為除非你佢話啦，我哋一齊念嗰個經文，一齊做咩？嗱，念個經文係咩經文咧？係要視乎個內容啦。原來佢念嘅係玫瑰經，你咪跳你冇所謂啦。佢哋念咧，原來係嗰啲經文喎嚇，即係嗰啲咩阿 Steven 話咩地獄咩話？ 破地獄啊！ 破地獄咧，咁係當然就唔同啦。咁我哋佢要稱天主嘅稱第二樣嘢，咁呢個當然我哋唔可以啦。即係喺教會如果你話講明顯啲嘅就係話，譬如撒溪錢啊、燒衣紙啊呢啲係唔可以做嘅。 嗯。 裝香其實對我哋嚟講，嗱唔好講立壞表揚呢回事，只係喺自己嘅信仰角度咧係可以做嘅。而 你點咗一樣，即係點一支蠟燭一樣啫嘛。只不過中國人咧就唔用蠟燭，又係用誒嗰啲中國嘅蠟燭或者係香啫嘛。 誒阿阿 Peter， 可能你唔係好明中國嗰個例，佢哋點香唔係話因為尊敬。我哋天主教點香就係一個尊敬，呢個叫咩？一柱馨香嚇上揚。佢哋嗰個香咧 係大神 嘅食啊，佢哋係個鬼神嘅食物嚟嘅。 嗯嗯。 所以佢中意佢支香咧，越粗越大咧就越威，那個祖先越好嘅。 絕絕飽啊！ 有少少唔同咗。係。咁先阿碧田講嗰個問題咧，就因為中國人嗰個倫理關係咧，同西人好唔同。他們的倫理觀可能大到你要去使到你個人的選擇有多一層考慮，西人說我不做就是不做，他們比較撇脫一點的。中文就說你說那個你什麼什麼至親你不做啊，就是有一種另一種壓力在人情世故上面，西人就比較少一點這件 事。沒錯，你說就是說個中國人對香的看法啦的問題，當然嗱，呢個仍然我就話，我哋誒裝香，但係教會係容許嘅時候咧，佢要講一樣嘢，你又唔好似普通人裝香咁咧，要拜先所謂裝香嚇。你仲點入支香擺落去，唔係一個問題。點解咧？就係呢個問題喺邊度咧？係所謂有冇其他教友，你個所謂良心不安嘅呢種情況軟弱者之下，你要做呢個決定啦。如果沒有其他的是不是都外教人，那對你來說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如果有像說保祿宗徒在格林多的教會那個情況呢，那就要非常慎重了。因為哇，人家是教友，你都好像他們一樣裝香給他們吃啊，那就真的有問題了。就好像等於那個燒衣紙溪池那個。 好了，我想我們作為中國的教友是比較困難一點的，可能是文化的問題，在很多事上面可能不多不少會跟我們信仰有些抵觸，但是我想今天保祿那個榜樣或者是那個講法都很怎麼說呢，可以給一個 guideline 我們咯，即如果當有個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想有些事的而且確是需要考慮的，不是跟即人做我們又做，或者是你不知道怎麼好的時候，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客觀的準則。 好，那今晚就在這裡結束了。 好， 謝謝。